好，而家我哋翻嚟第二节啦。 好， 咁我哋头先又讲到即系好失望啦，即系大王，即系我哋呢度，即系个思想比较中间少少嘅人，即系而家比较中间少少嘅人，就有啲失望，即系对于呢、这个苹果啊、老萧啊，制造出嚟嘅，即系同埋共产党制造出嚟嘅撕裂啦、即系两边都系，即系我唔系话老萧同埋肥佬黎要负全责，但系佢哋系有即系一个助力嚟嘅，即系佢令到个社会撕裂得更犀利，因为佢哋讲咗，即系好似啊1.93咁样，佢都讲话少数人嘅暴力，即系而家就系喺议会你见到有两条友，佢哋就系做紧少数人嘅暴力，即系就系票王同埋万别， 系嘅， 即系佢哋两条友做嘅嘢咧系，佢系唔愿意去。坐低傾，即係你可以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就係， 咁啦，我又講下阿蕭生啊，老蕭。其實咧，呢幾年咧，我覺得佢即係用翻一句話係佢嘅用武思想都退潮咗。我記得即係前六七年前咧，佢就話都係頭先阿社長啱，阿老蕭都係用一個夾字，用一個夾嘅，因為佢當時即係初初蕭風蕭蕭佢講過話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咧，好多时候即系七八年前啦，都系扮做嘢嘅，所以咧要养一班激进派出嚟，之后夹实佢哋，等佢哋系真正咁抗争。咁咧之后到咗雨伞之后咧，其实老萧呢种即系叫做勇武退潮咯，我会咁讲。佢呢种咁嘅思想咧，其实都系都系会温和咗少少。佢都系话应该系再走翻中间少少。之后咧，老萧就转向支持杨岳桥啊。多多黃黃浩明屬於，但係佢都係走翻中間少少路線。佢就算連蕭瑤又講嘅嘢咧，都係冇以前咁即係咁鼓吹要所謂積極抗爭啦。咁咧我又講下阿陶君衡啦，阿陶啊。 咪住先，咪住先。係，咪住先，咪住先。因為我認為佢係睇到所謂嘅積極抗爭引出嚟嘅負面問題。係。第一就係芒果路，第二。即系到咗后期嘅时候，可能佢直情见到连快必啊， 嗰班后生仔，系啦系啦，都已经 嗰班人，佢完全系冇章法嘅做嘢。 唔单止系咁，我觉得佢系唔好意思，我觉得佢系尝试控制呢班人，但系而家控制唔到，唔系冇章法咁简单。 系佢又唔用控制啦，佢话搵佢哋倾偈嘅，以前讲过，但系呢班人咧，嗱就系、是。是讲唔听，其实呢你可以话佢有灵有角，但是呢其实呢我觉得可以用角怀鬼胎嚟讲嘅。 佢係冇个纪律喺度，老萧嗰啲指挥唔到，咁个个咪自己乱嚟囉，再加上 快必 角怀鬼胎，角怀鬼胎啦，个个想捞个位做。 尤其是快必，我觉得快必係以前我同阿社长讨论过，快必呢个人係比较大问题嘅。即系其实佢系激进派入边，即系唔讲本土派啦，激进派入边嘅本土派，激进派入边嘅热狗，激进派入边嘅芒果佬。 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搞事派。 啊，啱啦，啱啦，啱啦，啱。 每一类型嘅人咧都有佢嘅用处，即系喺可能三四年前或者两三年前，快必呢种人都系有用，但系而家嗰个环境转咗，即系变咗佢呢一班人咧。就反而是会令到你整体社会整体的利益受损，如果你俾佢呢班人有得做嘅话，即系可能朱凯迪嗰啲咁样，佢可能即系点解去做票王，因为佢最初嗰时候即系都系算系心耕细作啦，搞啲地区嘢啦。咁但系你见到佢入咗立法会之后，佢实际上有啲乜嘢建树呢？即系而家讲真，呢个会期都唔系都开展咗一段时间。他们有什么做过呢？我不要只是讲朱凯迪，你只是讲人社宗旨那几条友。他们实际上有什么提了出来是真的 改善到社会的生态呢？或者议会的生态呢？其实是没有的。 尤其是罗冠聪呢，其实罗冠聪可不可以讲给我知道罗冠聪做过什么？除了发下言啊，在 Facebook 写声明之外，我可能我自己少睇香港立法会，但系 羅冠聰政策上面嘅嘢，好似我未睇過佢提出任何嘅啊，就算萬必嚟講，其實佢都係有好多政策可以提到出嚟，但係羅冠聰貌似真係冇喎，即係呢個眾志。 我認為人社眾志呢班，即係而家我哋叫佢做白票黨，因為佢哋個人嘅最，佢哋嗰班人最大嘅罪惡咧，就係、是、一直不斷意圖去領 本土派 呢、這個本土派呢個蛋糕，係啊，即係意圖去領佢哋嗰邊嘅支持。佢完全係唔理本土派嗰種狹隘嘅思想會對香港造成嘅傷害，完全唔理嘅。佢就將嗰啲言論咧都合理化，幫佢哋合理化。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你中間嘅人咧，你一見到咁嘅嘢就哇，唔係啊嘛？你哋即係連呢啲咁排外嘅嘢都講得出嘅，咁我就會支持翻一啲我認為係比較即係講嘢比較 make sense 嘅人，係嘛？即係好似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嗰啲，或者可能我直情轉過去，我覺得柯創盛都唔錯噶咁樣。 左翼啲就工黨咯。 即係雖然佢係咯，即係一就工黨咯。即係你變咗就係、是你自己反而你意圖去舐本土派嗰邊嘅時候，你不自覺有啲人就會走咗。 嗯。尤其是眾志咧，其實咧好明顯佢就係想食埋本土派嗰啲支持者，但係。我哋上集已经讨论过，其实咧佢最纠争你黄之锋、罗冠聪嘛，所以其实系唔得嘅，同埋周庭佢哋都好争嘅，所以其实佢哋呢个市场咧系错嘅，即系佢以为嗰 15% 应该系冇啦，即系佢点样向嗰边又靠近一啲咧，系可以舐到少少，其实系唔会嘅，因为喺佢哋嗰班极有眼中咧，你系十分温和，你系最捻冇用嗰批人嚟嘅。 其实众志有个迷失嘅，就是他们看不明一样东西。其实众志、朱海迪、刘小丽，有 to some extent 都是陈志全或者长毛，他们看不明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入回去呢，即是陈志全其实长毛都不计的了。为什么新人可以入到去呢？就是因为有一班以前支持民主党的人，他觉得好像民主党不是很做到嘢，咁啊试下你哋，即系试下你哋呢班新嘅人，咁啊俾你一个机会。咁其实佢嗰班人咧就有好多都唔系心黄嗰啲人嚟嘅，即系见到你个新面孔，我俾个机会你，就唔系话我系 hardcore 黄色嘅支持者，我就去支持你，唔系咁样样。我觉得佢哋。即係成個 market 佢睇錯咗，即係好似眾志咁，佢哋嗰啲人係點樣嘅咧？嗰陣時我聽到就係、是我聽到咧就係、是、佢哋有一班嗰啲義工咧，就係嗰啲爸爸媽媽級嘅人，去不斷去即係幫佢哋拉票，即係不斷打電話成咁樣。咁但係嗰班人咧，我唔認為佢哋會係一啲即係。accept 到呢个本土派思想嘅人，即系我个睇法就系、是。 但系问题，众志嗰班领导人系网捻啊嘛，基本上系网捻啊嘛。而且佢哋系后生，佢哋嘅眼光系到嗰度啫嘛，佢唔会。 就 是、 Facebook 咯， 系咯，你哋睇都话，其实散运可以睇到好多嘢。散运我听咧，佢哋譬如话见面嗰阵。呢班后生嘅系对，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要对长辈尊重，但系佢哋系一面同人倾偈，一面睇紧自己手机嗰种人嚟噶嘛。 嗯， 佢哋系基本上是个网捻，而且譬如话你话人力嘅问题就系、是、热狗系由人力嗰度分出嚟噶嘛。而家吓热狗系由人力嗰分出嚟噶嘛，所以佢咪话要吓、啊，所以佢哋嘅直接就话，好似共产党话台湾翻嚟。我哋中国妈妈嘅怀抱啦，嗰啲咁嘅衰嘢，其实大家嘅咩嘅 sense？ 即系热狗翻嚟人力嘅怀抱。 系啦，咁人力咁唔通人力最好啊翻社民联嘅怀抱？咁如果咁样讲，即系社民联要翻芒果捞嘅怀抱咩？扑你个臭鸡！咁唔啱 嘅。即系其实系啊，唔啱嘅。咁但系佢哋睇唔到，好奇怪。即系我哋如果喺外边咁样睇埋去咧。就睇到佢哋嗰個問題，但佢哋嗰班人咧，好似完全唔覺得有問題喎。即係佢哋人社聯盟已經一個奇怪嘢啦。即係你人力係經濟嗰邊係比較 有 嘅， 咁系 冇关系噶，以利相合，佢哋以利相合啫。我嗰次睇先两日，我睇到有条友写篇嘢，因为人力中指大联合啊，系我哋而家呢个时候要做嘅嘢。佢哋冇所谓，佢哋系以利相合嘅啫嘛。其实有乜分别嘅？ 但系你一般人会即系我唔知啦，但我都会睇到你哋如果以利相合嘅话，我对你哋嘅对选民嘅忠诚度系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咯，即系我会。我投票俾你之前，我会问一问自己，哇，究竟即系你哋可以随时即系相合嘅，即系你完全唔会理自己讲过嘅嘢嘅。 要同选民解释咯，每一次变动嘅时候。 系、啊。但系香港人系唔会理噶嘛？香港人嘅政治质素未到依个地步嘛？即系佢哋系嘅谂法就系、是，而家依个时局，我哋呢班人要走埋一齐。壮大的力量最紧要是团结啫，咁样。 佢哋就搏大雾啦，即系如果我睇就，即系如果系佢哋就唔系真系搞一套嘢系可以长期咁样做落去 咯。如果系团结嘅话，点解要屌柒嗰啲支持曾俊华啲人啊？其实佢哋团结嘅意思就系团结到自己最嗰啲基本盘嘅啫，最后屘都系。但系我都讲过啦，我哋喺外国嘅反而咧。就会系知道选个 lesser evil， 但系喺香港嘅，即系好话唔好听啲，一个好似仲未有民主社会化，反而系多呢啲咁嘅人，反而多呢啲即系好 so call 好讲原则嘅人，即系呢一点我一直都唔明白，系咪呢啲就系叫做民主素质咧？我唔系话我哋呢度有得普选就会素质高啲，但系点解一个仲未有民主地方唔系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即系团结全部嘅人呢？我唔明白， 基本上同共产党一样嘛，以乱嚟做呢个咁样，即系越乱越好。我觉得对佢哋嚟讲个局系越乱越好，都未定。 即系大乱，大乱即系大治。 唔系大乱大治，越乱嘅时候，佢哋先越有市场。 咁系。我认为就仲多一样嘢，就系佢而家嗰个选举的方法呢，即是立法会选举的方法呢，就是你越多候选人，你扯散晒啲票，你越少票就可以当选。 是。 比例代表制是吗？ 即是他们是宁愿比例代表制，他们就是宁愿扯散晒所有人。那就。 Niche market 啦。 是啊，他就专攻一个很小的 market segment。 是啦。 他们宁愿这样做。但是这样对他社会来说很不健康，我想即共产党都估不到会演变到这样，因为他们度这个选举制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想扯散泛民的。但他就估不到， 我觉得不是扯散泛民，他是那时候是六四比嘛，他是想保住建制有大多数就出这一招，先出这一招，但是现在倒转就变成扯散了泛民，有额外功能。突然间做了一件好事，对他们来说 side effect 他们是想不到有这种 side effect， 变了就是他们现在那班本土派和热狗那些，其实他们就变了是跟建制派一起夹埋来夹死泛民的人， 是的， 即是现在你看到的形势是这样，是很惨的，其实即如果有即其实老萧那些人现在退休其实很不合适，因为他应该都见到这些问题，其实他应该出来讲下嘢， 应该是执翻个烂摊子咯，我系咁谂咯。 佢点会啊？佢都控制唔到班人， 系 佢知道，如果佢继续喺度大祸就到啦，不如我走咗先啦。即系佢呢样嘢，我觉得系佢嘅，我对佢嘅诟病之一咯。你捧咗呢班人出嚟， 系点解唔搞翻掂？我都系咁谂，我就觉得嗱 ，double standard 我唔讲啦，但系呢班人大多数都系佢捧出嚟啊嘛。而家搞到咁样啦，咁你系咪应该都系要做翻少少嘢啊？但系佢走咯， 整走佢都好啦，其实 咁啊系，今日我仲讲咗个 topic 咧，就系呢个阿老冯啊，阿曱甴先生冯检基，我就听咗隔篱台节目啦，之后就真系火，真系好火滚，佢就讲到话，佢哋党内有初选，三分之二人咧都拱佢出嚟。所以何启明唔选咧，唔关佢事嘅。大家觉得，老冯阿曱甴咧，系咪应该真系即刻退出呢个历史舞台？因为我真系唔想见到佢啊！而家 你唔想见到佢，佢唔代表佢会退出噶，好似芒果佬咁样，佢又系即系佢系呢啲叫做阴魂不散嘅呢啲人。 咁啊系，佢沙波兄弟嚟噶嘛，两个都系。 两个 佢哋嗰啲系咁噶，佢哋嗰啲 style 嘅人咧，就系、是、即系佢讲咧，同佢心入边嗰套嘢系两样嘢嚟噶嘛。即系佢讲嘢，你根本就系一啲都唔可以相信。即系芒果佬就系噶，佢话佢唔 care 嗰啲嘢，佢最乸 care。即系冯检基都系咯，佢有讲过话佢唔 care 个议席噶。 哎，佢真系咁讲喎，你点知啊？ 佢真係我冇聽都估到啦，因為佢呢啲人就係口不對心㗎嘛，亦都佢呢啲係老油條嚟，佢根本就你講乜嘢外面嘅人講乜嘢佢都唔會理。 嗯， 佢為自己㗎嘛呢啲人。 佢就哎佢就嗱佢今日就係講話而家咁嘅機會呢係一個好偶然機會，有補選。咁如果咁嘅機會呢民協唔應該缺席囉。同埋佢講一句話真係好好笑，佢話民協係唔等於馮檢基㗎。之后我真系，唉，之后 即系全部都系反话， 系、 屌你老尾，即系好似芒果佬话普罗唔系代表佢自己一样，有乜分别？即系两条友冇分别噶， 之后 即系嗰两条友就系、是，佢哋一样嘅人啫嘛，即系佢哋嗰辈嘅人到咗呢个六十几岁，佢就去咗一个都唔知去咗边，有个 mind 咧去咗一个地方，就系佢就系睇住佢自己，就为自己咯，其他嘢我唔理噶。 嗱， 佢哋两条友都系咁。 佢讲到好大人大义，佢话就系因为咩啦？因为民协就好多区议员，佢话咧，如果咁多区议员嘅政党喺立法会净得席咧，系即系唔系佢冇话唔公平，系唔寻常，应该喺民协出翻一分力嘅，为咗香港民主运动咁上下啦。 佢出嗰啲咩力啊？唉。真系 又倾又砌咯，即系一度倾又一度俾人砌咯。其实呢条友系绝对唔可以相信，即系佢同芒果佬系同一个型号啊。 诡辩咯， 即系 诡辩。佢今日 佢诡辩，同埋佢系控制咗一个组织咧。嗰个组织有一啲 core 嘅 member 系可以投票，系不断撑自己嘅。 不过嗰啲 core member 唔系即系嗰啲 系人头嚟， 人头系 即系自己嘅人头。 佢全部控制喺度。 系咯。 即系佢讲咗句话，嗱，佢话本嚟咧就叫阿何启明出嚟选嘅，但系咧佢话唔知点解何启明咧就系喺呢个党内初选前三个钟头就话我唔选啦，我唔参加啦，咁咧咁阿基哥就话咁啊冇办法啦，三分之二人都选佢，咁佢咪自己顶硬上咯。 你有冇睇《上海皇帝》啊？ 有， 上海皇帝，上海皇帝佢嗰度嗰个古先生啊，咪叫阿陆月生唔好。即系唔好选噶啦，咁咪到最后选咗出嚟，佢都唔敢，佢即系点讲咧？嗰啲焗住就上咗去都唔敢做啊！即系你上咗六月生选到嘅，跟住选咗议长，跟住就要辞职。咁佢而家就唔想咁难睇，咁咪唔选咯。即系有人，而家有人胁迫佢啦，佢梗系唔会讲出嚟噶。即系我系一个猜测咋，我冇收到风啊。不过你谂下，冯小姐、芒果佬嗰啲系。如果芒果佬内部要初选先至可以出嚟补选嘅，咁啊热狗话阿盖达又话要选，咁啊跟住咪搵人去同阿勾达讲咯，话你选嘅我哋同你反面噶啦，咁而家咪反面咯，即系可能系咁啦，我唔知道，全部都系猜测啊，我乱咁噏嘅啫。咁即系佢哋嗰啲人就系咁啊，即系佢为咗自己嘅或者势力喺一个组织嘅控制里边，佢系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噶。 系啊，所以莫 佢总之佢 莫家行咪要走咯，莫家行咪要走咯。其实莫家行，我觉得初即系佢做到民协主席，我觉得应该得救喎。但系，唉，佢即系佢唔俾佢选立法会嘅时候咧，揾阿乔仔咁咧，咁我觉得呢个组织已经系嗱，佢今日又讲咗句，佢话阿乔仔啊，都系输几千票咋。其实咧，阿乔仔系有机会赢嘅，证明大家仲未舍弃民协嘅。之后阿土就话阿基，你明唔明白？而家个势唔喺你度噶啦，即系呢个世界改变咗。之后佢话你点知？即系阿老冯就话你点知啫？即系你谂法啫嘛。即系佢讲嘢其实都几主观噶，佢讲嘢 仲系冥顽不灵。 系 啊系啊， 唔系我觉得 咁咯， 系咯， 芒果佬都系输几千票。 四百几票就唔系几票啊，四百几票就。 所以而家个其实我谂佢系谂住呢一次会输，然之后下一次会赢翻，即系譬如话等 搏一铺，呢一铺譬如话民主派党内初选佢输咗，然之后佢就会就话咁我独立出嚟啊，划掉咁多个位，佢又会再出嚟选。你明白吗？而家呢一次补选系西九啊，西九有九西有两个啊，系嘛？有两个位空啊，而刘小丽都冇埋 个， 诶两个。 但系佢哋应该咪一齐选啊？但系 DQ 二嗰两个，那个 DQ 二嗰个应该咪分开先啊？会唔会啊？ 哎呀，你就要系啊？你我冇人知噶嘛？可能佢已经收到风，佢系搏一铺，你会唔会两个出嚟？两个出嚟，佢咪出嚟咯？佢依一次唔得，下一次咪得咯？佢依一次唔得，依一次千夫咗只话佢唔得，咁下一次再出咯？佢点都会有一个位噶，佢可能已经收到风。可能佢收到风，依未必收到风，可能即系有人同佢分析，好似上次咁扯死咗啊边个啊，扯死咗李卓人，你估可能任务咧？呢个知啊，如果佢系同芒果佬打， 讲多次，头先炸得好劲。 O K， 上次扯死咗李卓人，可能系任务咧？边个知啊？佢同阿芒果佬沙煲兄弟，系咪？ 哦，阿老冯仲讲嗰句，佢话。嗱，佢同 1.93 諗法有啲似，佢話咁雷動咧，佢話好多因素噶嘛，雷動啊，都搞死咗李卓人同埋我啦咁樣咯。佢又賴咗雷動喎，你知唔知啊？阿老闆又係咁樣喎。 咁你要雷動都要你本雷動，佢本身係好科學噶嘛。佢點解要捨棄咗你咧？就係、是、因為係啊，佢雷動佢本身係好科學化噶嘛。佢係有好多問題，即、就、係、是、問一個選民嘅投票意向噶嘛。咁佢基本上就係將嗰個選民的投票意向 aggregate 出来，咁唔系有问题，唔系累死佢噶，咁系有好多人都唔妥你冯检基啊嘛， 系啦， 所以先至会死咗啫嘛。同埋其实有样嘢嘅喺新西里边咧，有好多地区庄脚咧，将嗰啲票转咗俾朱海迪同埋 阿崇泰， 史崇泰系啦。佢兩條友，即係因為有啲人咧，亦都係唔理嘅，即係同埋史崇泰嗰啲，當然亦都有嗰啲建制嘅人去 support 佢啦。 嗯， 即係如果冇建制嘅人，佢一定係選唔到嘅。我要肯定咁同你講，你試下你自己攞熱狗個牌頭去啊，去選啦、啊。就算係蓋達啊，去到新西都係選唔到的，或者芒果佬去新西都係選唔到的。 嗯， 即係我可以好坦白咁同大家講。因为人哋系有，因为史崇泰呢条友咧，好肯定佢系有人栽培佢噶，因为无柒端端点会沈旭辉同佢食饭啊嗰啲啊，你搵沈旭辉同你食饭啦，边捻个同你食饭？ 佢话大家学者啫， 一定学佢老母啦，即系史崇泰佢写乜嘢嘅啫？你知唔知佢嗰个博士论文写咩噶？ 知啊，微信如何帮助咩？中国农民promo啲嘢咁上下，我记得阿杨继昌讲过，系啊， 系啊，绝对系啊。 佢 study 呢啲嘢，佢真系，佢应该翻大学做官至系噶。 佢系读社会学噶嘛？好似喺北大。 佢系读社会学，系啊，北大咁，即系我就即系你试下搵一个喺外国生活过嘅人走翻去北大，睇下人哋收唔收你？九成系唔收噶。 咁梗系唔收啦，唔系嗰个背景都唔一样。 你都唔系嗰条线嘅人。 系啊， 屌你布啦！人哋读北大嗰啲人系好多时都系刻意去收你培育你噶嘛。 嗯。 即系所以你话北大有学位嗰啲人咧，其实你要打个问号。 啊，杨岳桥都有 啊。所以我就话杨岳桥都要打个问号咯。我唔系话杨岳桥，即系我唔系话杨岳桥系好人咯。 哦，咁啊系，我哋都系一般。 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因为你如果你个学位喺外国读嘅，其实就即系呢一重嘅禁忌就少咗啲，但系都唔系冇嘅。你睇下林作呢啲就好明显系中联办有人硬佢噶啦。 嗯， 即系你个中文名系两个字嘅，香港人边捻度会改中文名？ 好笑，好笑。 屌你呢个90%系大陆仔嚟， 曹哲咯， 潜咗落嚟， 曹哲咯。 佢咪中共条肠出嚟嘅咯？ 系系呢个啱。咁佢老豆老母都系咩嚟嘅？都系左派嚟噶嘛？系啊系啱啱。 系左派嗰啲人先至会刻意去改两个字嘅名字。你倪匡都系噶，屌到尾倪匡都系。 哦，咁佢不嬲都系话自己捞仔出身噶啦，倪匡。 唔系，佢系捞仔出身，但系佢自己亦都系参加个共产党啊嘛。 系系系。 你两个字嗰啲人系好多都系咁噶。 啱 个名。 啱啱啱，其实我一直都。 以前我唔识嘅时候，我都觉得系两个字应该系唔系。 点解香港人边有人改两个字嘅名啊？除非好刻意系好独特啦。 咁啊系啱嘅，林作系呢个又系一个好搞笑嘅故事。一个读数嘅人后屘做咗攞喺间比较 cheap 嘅学校攞咗大律师牌，而家有架教英文。其实咧，我觉得佢同埋佢成个部署咧，都系好似想吸一啲 fame 啊，即系个好想整啲 sensation， 即系好想人识佢啊！唔知点解林作系会有 因为香港有 fame 就等于容易搵钱啊嘛。香港呢种社会系咁，因为你要如果你要搵一样嘢，即系要搵一个人嘅 background 去做 information search， 去试下呢个人啱唔啱合唔合适用，或者呢个人你应该支持佢系好沟难噶嘛。佢咪专登即系佢做啲嘢出嚟，等你个个人识佢咯。麦明斯如果唔选港姐，你识唔识佢啊？ 唔识。 你唔会捻识佢啦，即系佢哋个谂法就系香港人而家好多好多简单嘅，佢就系出咗名先，因为出咗名条路就容易行啊嘛。 都可以咁讲，同埋呢个唔好话麦明斯啊，就算陶杰都系咁样，即系佢会写一啲比较吸眼球嘅，同埋呢个剑吾咧又系咁嘅人嚟嘅，有冇发觉嗰啲所谓 KOL 咧？所以其实咧好多 KOL 咧，我都系打一个问号嘅。 佢哋个立场都差唔多，你有发觉？ 系啊，哎，冇错，都系极右咯，都系极右咯，同埋系 即系比较仇恨大陆啊，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啊， 或者 点解会特别仇恨？同埋好崇拜日本啊、欧美啊呢咁嘅地方， 系包括高维呢啲臭閪。 但如果佢真系崇拜欧美嘅话，佢哋就唔会。即系咁唔会做极右嘅，因为欧美系好防呢样嘢嘅。即系如果你欧洲嘅极右就系纳粹党啦，即系美国嘅极右咧就系三 K 党。 嗰啲已经 美国嘅主流都唔 buy 呢两样嘢噶嘛。 系 咁华人啊嘛， 识啲唔识啲？ 呢啲叫高等华人啊嘛，系切合而家香港，即系香港系有一种思潮系话要谂翻过去英国年代嘅好。英国年代的好就是说有一批高等华，就是有一所谓高等华人，高等华人就是痴鬼佬嘛。陈杰就是 sell 这样东西啦，我们是高等华人，即是其实是。 有没有鬼佬他痴啊？ 没有啊，不过 他自己他当是痴咯。 彭定康。 陶杰啊，彭定康咯。 嗱，咁我咁公道啲讲啦，即是其实而家我认为呢，他们现在塑造这些呢全部都是好像点样讲咧？一个地方咧，你要革命或者独立咧，你要塑造一个神话故事出嚟先嘅，即系要立一个国家出嚟，你要塑造一个神话故事。佢哋就系塑造一个神话故事，就系、是、香港人，就算香港嘅华人都系同大陆嘅人系唔同嘅，因为大陆嘅人咧就冇俾人哋殖民统治过，香港嘅就有，所以香港嘅人咧就高人一等。即系佢哋嗰个成套嘢咧，就系、是、好似澳纽立国嘅时候啦，即系澳纽立国咧。是即是有一个神话 around it 嘅，其实就是 Ansec。 是啦， 就将 Ansec 就吹到好大。 我想想解释一下，他们不是很多人，不是香港人知道。 即是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是啦 ,Army Corps。咁就是澳纽联军。即是 第一次大战 的。澳纽联军。 Gallipoli。 他的神话就是在 Gallipoli 诞生的，就是呢他们那个讲法咧就系英国佬咧就困咗澳洲同埋纽西兰嘅人去 Gallipoli， 咁咧就系一个必死嘅任务嚟嘅。 收错方英国佬系啦，即系个登陆地点就系唔啱嘅。 老点咗佢， 佢系老点佢哋嘅，佢哋个神话就一直都系咁。其实就话英国佬老点咗我哋，咁我哋咧就好捻惨啦，死好多人。即系佢哋个神话一直 啊，的确系死咗好多人。呢、這个系的确系死咗好多人，尤其是你 佢哋的确系死纽 西兰都死咗好多人嘅。 是但是究竟英国佬有没有点澳纽的人呢？当时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嘛，个人都回来的传回的那个 story 就是说，哦，我们被英国佬点了这样，即是他们叫我们去送死的。那其实现在的历史考据回呢，其实就英国佬就没有点他的。即其实英国佬点澳纽人，这个已经是一个大话来的。即好像在香港的 case， 就是英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生活是对香港人是好过现在 所谓港共政权啦， 港人治港啦，所谓港共政权治港，你其实可以对比翻，其实呢个系咪真嘅咧？其实系可以有一个好客观嘅数据系可以比较噶嘛，两样嘢。 嗯， 即系你嘅人嘅生活点样样，同埋你唔系净系要你，譬如要睇港英政府嘅一切时值往绩，你唔可以净系睇麦理浩嚟咗之后嗰廿几年、廿几三十年，唔可以咁样样。咁样唔公道，因为麦理浩嚟之前，香港系好卵扑街嘅，即系周街都黑社会嘅，周街都系帮会嘅，白粉周街卖嘅， 咪咯， 即系你唔可以用一个唔客观嘅标准去建构一个谎言出嚟咯。而家佢哋嗰班 KOL 就 90% 都系建构一个大话出嚟， 大话个范围就系维持喺呢个麦理浩。到彭定康之间嗰段时间， 就变成一个叫做所谓嘅香港民族论，同埋 佢哋冇人知道嗰啲咩收片啊，即系警察点收片嗰啲历史噶，同埋九龙城寨， 佢就可以话你噶咯。嗱，我都咁同一个热狗澳洲热狗讲讲啦，佢哋就可以咁话你历史向前看噶嘛，你净系睇旧嘅，人哋近 历史 有得好嘛，系啊系啊，佢哋 读咩历史啫， 系啊。 咁你要好客观咁去睇成件事，就係、是、英国佬其实一直都唔当香港係一个佢帝国嘅一部分。你呢个你一定要承认囉。即係而家佢哋讲归英啊嗰班人係完全唔承认呢样嘢。咁佢哋觉得英国人呢就係、是、我好好嘅养母，即係大陆放弃咗我，咁我呢就有个奶妈俾我养到我而家，未养到我97年。咁97年之后呢就个生母搵返我，点知个生母呢就合家产嚟。咁样啦，即系其实佢哋嗰个 story 就系咁样样。但系你睇翻转头，其实97年到2007年，香港系咪真系好差咧？如果你唔计沙士嗰啲特别差嘅时间，系咪真系好唔掂咧？香港咁07到17啊，你除咗政治上面你得唔到你应该有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外，你百业都系兴旺喎。搵食系冇困难 的，系冇错。 楼即系你买楼就有困难，但系其他嘢冇嘢嘅， 有 系嘛？ 嗯， 同 嗱咁我咁我讲下我嘅经验啦。嗱，我以前就系都喺帮军队做少少嘢嘅。之后咧，我好多亲戚咧，亲亲戚戚都系军队，甚至我有 uncle 系参加过呢个诺曼底登陆噶吓，系鬼佬嚟噶。嗱，咁我哋每年咧 Anzac Parade 咧，纽西兰都有啦，即系会纪念 Britannia， 即系大英联军嘅每一个战争咧。对唔住，我同好多香港人讲，对唔住啊，从来都冇香港保卫战嘅，对唔住啊。有 Burma， 有越南，有中东，有 Afghanistan， 但系就系冇香港保卫战咯。讲真啦，你喺帝国算得啲咩啫？可能伤咗好多人嘅自尊，但系。香港在帝国眼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它的真正重要价值是因为中国，因为可以在中国做到生意，就是这么多了。 是啊，新近有单新闻，就是说李嘉诚昨天报出来，曾经向80年代曾经向戴卓尔要求说要过去英国，说我们的富豪愿意在英国投资，他只讲出口的。有个物件出咗嚟，但系阿戴卓尔肯，但系内政部班仆街唔肯啫嘛。有冇听过？ 有苹果卖，苹果卖嘅。 我冇睇。 系咯，睇下英国佬啊，佢宁愿唔要钱啊，都唔，佢宁愿一个崩都唔要，对你香港人。 咪佢哋系会防啲富豪啊，富豪，因为你唔净止带一嚿钱翻嚟，佢可能佢怕你会指指点点噶嘛， 影响力 系啊， 系啊， 钱带嚟就系影响力。 系啊，但系譬如话你睇下加拿大有乜所谓啊，你咪嚟咯。依个系个民族嘅自信咯，我觉得，即系佢会话你咪过嚟咯，你睇下美国佬嗰啲，你咪过嚟咯。之后我揸住你春袋。 嗯，啱， 唔系 啱，所以咧，系你讲家产，你讲。 即系我觉得系个国家嘅自信， 即系你英国人基本上系好种族歧视，而且好猜忌。 其实系嘅，你睇下成个帝国嘅发展史，就会知道佢哋其实实际上相信嘅人好少。 啊， 系。即 系 佢哋成个帝国， 谂系一种 就算出咗去好耐嘅人都唔信。 一种系一种赌博心态，会唔会 ？Britannia 系啊，咁样系啊。其实佢哋构建出嚟嘅 Britannia， 即系嗰个叫咩女神啊？写中文唔识讲，即系个揸住个盾嗰个 Britannia，其实就系好似头先阿社长话斋，都系建构紧一个神话，即系呢个就系成个帝国嘅女神啦，即系守护女神啦。其实咧香港又系咁样嘅，建构呢个嘅所谓嘅香港民族，我就好认同阿老萧讲一句叫做系一个缩水版、侏儒版嘅民族主义。其实你哋最后尾同啲大陆嗰啲上晒头嘅嗰啲小粉红系一模一样嘅， 都系噶。即系如果睇翻成个大英帝国发展史，佢系一个即系佢系一个又系用一个神话啊嘛，佢系为神做嘢，即系佢系为上帝去征服全世界，即系佢仲有呢、這、一个，即系佢仲有呢个古仔嘅，即系好似陈云嗰啲咧，佢就要整个黄天击杀啦，乜 Q 咩 大鹏金翅鸟 嗰啲，其实就系嗰类型嘅嘢，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啲帝国嘅发展史咧，佢一定会有一个 神话。 有啲神话出嚟嘅，一定有嘅。咁佢而家即系本土派嗰班人，咪又系学呢一套嘢咯。但系呢套嘢系上几个世纪噶嘛。你而家再搞呢啲嘢，其实如果人类系越嚟越理性嘅话咧，呢套嘢咧系已经行唔通噶。即系你好似共产党咁洗脑咁样，咁啊点啫？人哋出咗嚟，见到所有嘢都系自由嘅，咁佢就好自然会 question 翻你里边教俾佢嗰套嘢噶啦。即系变咗系人人都唔信嗰套嘢，到最后就 咁，你觉得 嗰个帝国就会崩溃啊？ 你觉得蚊叔系咪都系咩啊？即系林记先生咧，系咪都系 sell 紧个神话？因为佢一直都以为，你记唔记得佢曾经都喺我哋 page 留言过话你而家即系唔信英国嗰套嘢啫？点点点，即系话你即系否定咗英国人喺香港建立嘅制度？我哋从来都冇咁做，我哋只不过系讲出事实之后佢。佢就係一種非黑即白思想，即係我哋稍微講英國人少少壞話咧，佢就覺得我哋係蝗蟲，共產黨就覺得我哋係支那人，有小龍 DNA。其實呢啲， 因為我哋真係認識帝國歷史啊嘛。你如果去睇翻即係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紐西蘭啊呢啲，即係佢真係 Anglo-Saxon 轉過去啦。嗱，你加拿大有少少唔同啦，加拿大撈咗啲 French 啦，咁你真係 Anglo-Saxon 嘅地方。喂，人哋都唔会话即係 UK 系个 motherland 喎。佢哋有独立自己一个国家嘅 culture， 有独立国家自己嘅点讲嘅 character。佢唔会话我而家搞唔掂啦，我要返你英国 motherland 嘅怀抱。 冇可能。 而家林记宣扬嘅嘢就係我因为港共政权搞唔掂，我要成套嘢归英。 我仲有呢个水泡嚟㗎嘛。 唔系 摄成，依个系水泡，因为香港自己冇能力游出去，佢希望借助英国人嘅能力，即系基本上佢系缩缩骨骨，但系又好无奈，佢谂住借助英国人嘅能力可以救到自己。英国人系一个水泡啊嘛，呢套嘢系咁样。 我头先讲嘅摄成系 Facebook 摄成人啊，嗰个啊，即系嗰个。成 个啊， 成 海明啊嘛， 哎呀， 海明啦，所谓啦， 哎呀，系啦，佢都系成日即系 share 个女王头啊，即系以前嗰个标志啊，之后嗰、那个有香港两个字嘅皇冠啊嗰啲咁嘅嘢嘅，佢都成日 share 嗰啲嘢，系啊， 系咁叻，咪叫佢仔拆咗个抽气扇。换翻个女王头上去咯，佢顶帽，佢就 系 当差噶嘛。喂，其实呢啲好无谓嘅，点解呢？因为你而家系即系建构紧一个神话，即系呃自己。你现实就唔对抗，你就反而谂一啲咧完全同现实冇关嘅嘢，即系都唔可能发生啊。譬如归英，边可能发生啊？你用少少常识就知道归英系唔可能发生。 嗯， 咁你就仲推呢样嘢。咁其实仲衰过下贱频道㗎，林记。 即系喺我个 standard 嚟讲，佢 sell 嗰啲嘢根本就完全系一个虚幻嘅，好似陶杰都系噶。其实佢系不断 sell 英国好乜乜乜乜。咁我问你一句，陶杰，你以前住喺英国，你点解唔长期住喺英国，要翻嚟香港？点解而家喺你港共政权之下，你都要住喺香港，唔系佢走去英国？喂，你答唔到啊嘛，因为人嘅行为系比佢讲嘅嘢重要啊嘛。你嘅行为就话俾我听，你系完全系 buy 呢个港共政权。如果唔系，你移民一定移到噶。点解要留喺香港？ 哦，佢有英国 passport 噶，好似佢都系 BC 嚟噶，应该系，因为佢以前 我咪就系话咯， 系啊。做蚊叔咯， 所以 林记又系、哦，佢当时话如果林郑当选就即刻移民英国，屌而家咩样啲一把， 我咪就系话咯，你一个人嘅行为同佢讲嘅嘢系完全唔同嘅时候，你嗰个人系一啲 credibility 都冇噶嘛， 啱。咁 即系我哋如果仲喺外，我哋点解而家仲喺外国住咧？就系我哋觉得外国嘅嘢，即系嗰个生活环境系有优势嘅，即系。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即是有某些程度大家都是一个 compromise。可能如果你屋企长辈不在外国住，你在香港住，你可能已回了香港。即是我们那个 situation 就是这样。 嗯。那好啦，嗯，好，今天就这么多啦。 好，听日见。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